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1集《醉酒二》。 祖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沈秋皱着眉头道：“ 怎么宴请了这么多女眷？走到哪里都是叽叽喳喳的，吵死了。” 大约把三婶所有认识的人都请到了吧。沈妙给沈秋递茶说道：“也许是仰慕你少将军的风采。” 妹妹饶了我吧。 沈秋摆了摆手：“ 一个就已经够难缠的，那么多女人，战场也没这么可怕。” 沈妙有些好笑，沈秋这视女人如洪水猛兽的模样着实有些滑稽，不过想来也是，沈秋身边围绕的大多都是居心叵测的女人，这沈府的女人也个个不是省油的灯，对她这种直爽性子来说实在是犹如魔窟啊。沈妙试图安抚她：“也有不那么难缠的，日后等你遇着了心仪的姑娘便不会这么想咯。”沈秋不说话，见了鬼似的盯着妹妹，片刻后才摇头道：“ 妹妹，你方才说这话的神情真是像极了娘。” 这么一想倒是真的有点将沈秋当作是复明了。他正想说话，却突然听到外头有什么响动的声音，同沈秋对视一眼，两人一同出了门，却瞧见院门口有人在大喊：“ 哎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来看看沈庙，放我进去。” 冯安宁。沈庙一怔，那人听见了沈庙的声音，被护卫撑着，也愣是朝他招了招手：“ 哎，是我啊，沈庙，你快让他们放开我。”“ 放开他吧，他是冯家小姐。”冯安宁被那两人放开后，这才气急败坏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怒道：“ 怎么回事啊你？自家院子外头为什么还围着这么多护卫？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才进来。好好的这么多人外头拦着，沈庙你有病吧？” 冯安宁大概是头一回被人拦着，大小姐脾气发作，先不管兜头盖脸的将沈庙斥责了一通，却恰恰的踩着了沈秋的痛脚。沈秋侧身上前，横眉冷对：“ 你又是谁？在别人府上大喊大叫，知不知理？” 由沈秋来说，知不知理几个字儿，倒真是耐人寻味啊。冷不防又被训，冯安宁抬起头就想反驳，瞧见沈秋的时候却忍不住微微一愣。沈秋生得健美老目，非常俊朗，和定京城柔柔弱弱的公子哥不同，平日里笑容和煦便是天真，冷着脸的时候便如同战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少将军，很有几分铁血气概。冯安宁满身骄纵之气，立刻就收敛了，小声问道：“ 你又是谁啊？”“ 这是我大哥。”沈秋在定京城还是有几分名头的，南谢北信，谢家的小侯爷和沈家的少将军都是时常拿来比较的，可惜的是谢景行不肯入仕，否则这两人便是武将中出类拔萃的一代了。“你来做什么？”瞧见冯安宁有些尴尬，沈妙问道。冯安宁一听这话就抱怨道：“ 我来找你说话呀，你也知道广文堂那些人自从知道我与你交情不错后，便连我也一起排挤了，谁稀罕呢？我就找你来了。” 沈秋闻言面上倒是缓和几分，他知道沈妙在学堂中颇受冷落，可惜他常年不在，不能时时护着沈妙，如今沈妙有了一个朋友，虽然脾性骄纵又不晓得礼仪，不过哎，凑合着用吧。当然他和冯安宁也不知道交情不错仅仅只是冯安宁自个儿认为的，沈妙倒还真的没有这个闲心去跟人交朋友。“ 既然你朋友过来，你们便聊着吧。” 沈秋轻咳一声：“ 我出去找爹说点事儿。” 沈妙应了，待沈秋走后，冯安宁才小声道：“ 你大哥怎么这么凶神恶煞，刚刚吓死我了。 凶神恶煞，沈妙懒得解释，就道，是啊，他一向杀人如麻。冯安宁赶忙拍着胸口侥幸道， 哎，幸好我认错低头的早，下次我可不敢就这么冲进来了。 不知不觉中便到了沈府家宴开宴的时候，男女眷是分开坐的，女眷们都在荣锦堂宴客的厅中，男眷们便由沈贵和沈万打理着。沈信虽然对家宴并没有多大的兴趣，也没有闲心去应付京城官场上的溜须逢迎，便自个儿坐着喝酒。来的男眷到底不多，且都是和沈贵沈万交好的文臣，本就和沈信说不到一块儿去，是以热热闹闹的一桌看过去，竟好似沈信和沈秋被人刻意冷落了。沈秋一点也没有因此不快活，自己吃东西吃的倒也热闹，反观沈元竟也显出几分沈贵的影子，八面玲珑的模样看着就让沈秋有些倒胃口。另一头的女眷席上，受到如此冷落的自然就变成了罗雪燕和沈妙。既然是陈若秋的姐妹，自然是要为陈若秋撑面子的，虽然不能当着罗雪燕的面奚落沈妙，冷落一下却是可以的。于是陈若秋和沈月被诸位小姐夫人问东问西，就连荆楚楚和沈东陵也都被人假意关怀两句，只有沈妙被人故意无视了。罗雪燕有些动怒，若是换了从前的沈妙也会赌气难受，然而如今却不同了，任凭那些个夫人小姐说的热闹非凡，沈妙却矜持地用饭喝汤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威严的贵气，竟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仿佛并不是那些人故意冷落他，而是沈妙自己本就不屑于和这些人说话，仿佛一拳打在了软绵绵的棉花上。这多来几回，众人便也都有些兴致缺缺了。易夫人笑道， 都说苏州那头钟灵毓秀，我原先还不相信，如今见了这老夫人家的表小姐，方觉得此话不假，咱们京城里可养不出这么水灵的姑娘。 沈老夫人在宴席上表现出了对荆楚楚十二万分的看重，虽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诸位夫人却都不是傻子，既然沈老夫人要抬举荆楚楚，话说得漂亮些总没有坏处。荆楚楚羞得满脸通红，低下头去不吭声。沈老夫人笑了， 哎呦，易夫人这么说老身可不依，易小姐也是水灵得很，我看着都喜欢。 易佩兰笑着谢过沈老夫人夸奖，待荆楚楚倒是更加的有些好奇起来，小声地问沈月， 老夫人看起来还真是很喜欢你表姐啊。 沈月含含糊糊地应了，心中也有些疑惑。而沈东陵坐在宴席的角落中，万姨娘是没有机会上这样的场合的，而她一没有生母帮衬着，二没有沈老夫人抬举，倒也显得默默无闻。尽管如此，沈东陵也没有露出一丝不甘的神情，只是讷讷地吃着自己碗中的东西，和一个规规矩矩又不得宠的庶女一模一样。沈老夫人一边嘱咐着荆楚楚多吃些，一边又与人说荆楚楚的好话，只把个懂事聪慧的小家碧玉说的是天上有地上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